方向編輯部第二節， 好又翻嚟啦！我哋嘅加拿大朋友加產生就要上班 工作時，係啦， 上班去啦。 嗯，其實講起加拿大，其實我都覺得係可能凍咗少少，但係應該都幾適宜人居住嘅。澳洲係氣候而人係一部分地方嘅啫。咁其實澳洲同加拿大係有少少唔同，因為澳洲地跨地方咧係跨咗温帶啦，有沙漠啦，又有熱帶啦，又有 Tasmania 係近呢個南極啦，所以其實即係個 climate 咧係 changeable 嘅，即係好多嘢，即係好多唔同地方可以住嘅。 咁啊幾好喎、啊，有啲似日本喎、啊，即係日本係可以有沖繩好熱嗰度啦，即係沖繩又近赤道比較熱啦。咁你北海道就近俄羅斯就會比較凍啲啦。即係你最熱同最凍嘅地方你都可以玩。 係日本冇沙漠嘛？ 日本冇 沙漠喎， 有火山， 同埋日本好細喎。 日本啊，長長窄窄咁。 澳洲肯定細好多嘅， 細好多，人都多好多。 第六大國家喎、啊，全世界日本係。有系咪过亿人日本？我记 得日本好似你俾咁考我都冇记得过噶，我记得系过嘅，过嘅，过嘅。 过亿， 所以其实又系啊，你可以话佢都跨咗地方，但系我哋中间好多沙漠咯，即系好多嗰啲 outback area， 我哋叫做即系嗰啲比较荒芜嘅地方啊。所以 纽西兰咧， 啲地方住嘅人比较少嘅，系 纽西兰 就冇沙漠啦， 冇啦，系咯，好似系。 雪山就多咯， 火山， 火山多咯，因为成个都系一个纽西兰个，个 size 咧就同日本差唔多嘅，亦都系喺同一条火山带上面，咁啊个气候舒服啲啦，咁但系就地震啊多啲咧，尤其是南岛啦。 嗰阵时系最轰动嗰次系基督城嗰次啊嘛， 系啦，七年前嘅事咧，2010年发生啦，系啊。 不过有个即系当然系一个不幸嘅事件啊。不过有个值得大家都举世震惊嘅地方就系咧，嗰个死亡数字系偏低啊嘛，同埋你哋好多建筑物都系即系唔会系豆腐，即系一嘢就知你究竟系咪豆腐渣啊嘛，即系经得起考验啊嘛。 是的，你即不会说成个粉碎这样咯，不会说好像文川那些粉碎式的倒塌咯，是都还冻在这里的，但是就不适宜居住。那些大楼就 OK， 就是小的屋的平房有些倒塌都不少，都有很多。那但是人当然那里基督城人又少一点，没那么密集那些地方。那死伤所以先。 因为如果似喺我哋，即系如果喺我哋香港嘅角度嚟听咧，成日都话噶嘛，即系我哋嘅见解就话纽西兰点样咧，见羊多过见人啊嘛，系嘛？ 系啊，见 人啊嘛，系咪真系真嘅喂？ 真 应该系 二千几万， 系 总数有二千几万只羊，咁啊人口有400多万，讲470万，即系连香港嘅人口都唔过， 系。咦系，咁即系羊多过人喎。 系啊， 系 啊。 咦，不过又奇怪喎， 其实好多人喺澳洲，其实都几多人喺澳洲噶，纽西兰有60几万人喺澳洲。 哦，仲要走咁啲去澳洲？ 系 系啊，我哋昆士兰就有20万人左右啦。因为我哋其实两个国家其实系互通嘅，即系又好似我有澳洲 passport 咁啊，其实我可以喺纽西兰，即系有纽西兰嘅居留权咯。咁紐西蘭嘅 citizen 又係有澳洲嘅居留權咯，可以兩邊互相互通去工作啊咁樣咯。 咁喂，即係好老實啦，啱啱嗰個拉斯維加斯單槍擊案之後咧，我諗你哋兩地啦，即係澳洲加紐西蘭呢兩個地方，我諗都多咗人考慮過嚟咯。即係起碼冇槍可以咁流通先啦，係嘛？即係你哋呢兩個地方都冇噶嘛，應該唔可以有槍噶嘛。 你有枪牌咪可以咯， 即系就系枪牌当然啦。咁 就要考， 可以 冇美国咁易咯。 Farming area 可以，农村地方可以。哦，咁啊冇咁容易。 系。 农村地方就有咯，即系攞嚟打，因为佢我哋有啲即系保护啲羊，唔系羊，保护啲羊， 保护人。 嗰啲red foxes， 即系嗰啲欧洲 你咧，其實係唔喺呢度 native， 即係唔喺呢度本土生物咧，咁佢就會令到好多本土嘅生物咧就會會即係破壞呢、這個ecosystem 啊，即係叫做咩生態系統。 生態係咯， 係啊，同埋兔仔其實都係不受歡迎動物嚟嘅喺澳洲，都 係 要因为那些都是澳洲是没有的，其实澳洲是没有兔仔的，没有这个狐狸的，是没有鹿的，但是这些全部都是有的，所以现在就是好像我们昆士兰的州政府呢就会鼓励一些人打猎，每年就会希望会杀多些。还有就是刚刚出了一条新闻，就是这种叫Flat Roll Cats， 即是叫做野猫，即是那些家猫呢被人 遗弃 在这个 遗弃了。 是遗弃了之后就会变成这种野猫，野猫 就每日just one single day， 那些 cats 就是杀one million birds， 是 every single day， 就是每日都杀了一 one million， 中文是什么 一百万 是吗？一百万只雀。所以其实我哋都会使好多几百好似我哋都会使几百万去杀嗰啲野猫咯。同埋呢个叫做狐狸呢，殖民地后殖民地年代，即係初初立国之初呢，就会每人会鼓励，即係佢就係咁嘅，好似一磅錢咧，一定要一磅磅，一磅幾定六澳磅，澳磅咧就係每殺十隻就一磅錢咯。咁就係即係鼓勵你殺啲狐狸，因為狐狸就會食啲羊仔咁樣，就會咁樣。之後佢哋殺咗啲狐狸咧，就會掛曬喺啲農場嗰啲 fence 嗰度，即係嗰啲叫咩欄樓嗰度咧，就會嚇啲狐狸話：嗱，你啲同伴死曬，唔好再嚟咁樣咯。 哦，咁樣，哇，嗰都幾咩喎，都 几有 原始生，唔系即系点啊？即系冇办法，你保护个生态咁样。咦，我听到你讲咗咁耐咧，我都期待你会讲一种物种啊，一种大陆好知名嘅物种，有冇杀过 你？蝗 虫，唔系大闸蟹啊，知咩嚟啊？ 我知 大闸蟹啊！我就谂紧呢啲物种好，佢哋好惊噶嘛，即系话嗰阵时黐住大陆嗰啲船，嗰啲船底咧，即 系 有啲就去咗唔知。 荷兰 、 德国、挪威都好似有 汉堡啊， 咁大镬，咁只话 我哋就冇 系啊，我就谂紧依入侵到你哋两个地方未咧？有冇啊？有冇入侵到啊？冇啊。 其实我哋对于动植物嘅入口咧，即系或者系嗰啲，其实同毒品系差唔多嘅。你如果你个 down under 即系澳楼咧，你会知道其实。你带个苹果或者带个柠檬咧，其实真系好捻大罪 嘅，好大罪 啊！唔系啊，嗰阵 好大罪。 佢话啲大闸蟹黐咗喺个船底度嘛，咁你都冇办法噶，咁你都唔知系咪先？ 哦，嗰啲唔同啊！ 你冇理由验埋个船底有冇大闸蟹嘅卵黐埋嚟咁样噶嘛？黐粒卵嚟咯，都唔定啦，系咪先？系啊，喂，呢下大镬，即系 我哋会有咩咯？ 杀之不尽啊！ 会有呢个叫做咩啊？Tasmania 系有少少呢种叫咩？嗰啲大陆人食嗰啲小龙虾咪叫啊？ 是 小龙虾，咁都有嘅，就系、是、都系以前英国人带入嚟嘅。其实，我谂呢啲咁嘅，即系以前殖民地年代唔识嘢啦，即系带咗好多呢啲破坏咗嘅。但系，政府都会俾好多钱去 control 翻咯。好似呢、這个狐狸 red foxes， 即系我哋再落，即系我哋 Brisbane 再揸车去，大约四个半钟头。就会有个地方叫 Bundaberg， 即系佢系大堡礁嘅南端，系 Southern Park 嚟嘅，就系嗰边。咁咧，政府咧就用咗65年嘅时间，先可以控制咗70%嘅狐狸唔去偷食啲陆海龟蛋咯。因为嗰度其实好似系全世界，我唔记得咗系最多 turtle hatching 嘅地方，即系好多陆海龟喺嗰度。同埋陆海龟蛋咧，其实就会俾啲雀仔偷食啊，其实啲狐狸就食佢哋啲蛋咯。咁咧，即系啲同埋海龟，其实咧，你睇到好多一嚿咁走出嚟啊！我每年都要去睇一次。 系。 咁咧，佢哋咧，即系你生出嚟就系第一次喺嗰个陆地，之后30年后咧，佢系会生翻啲海龟仔，先至会再翻去陆地，所以 所以其实咧，佢第一次喺陆地出世之后，佢下一次翻嚟咧，可能佢就系佢死嘅时候啦。 哦， 即系30年后会翻嚟同一个地方会生翻海龟蛋啦，就系咁啦。所以其实我哋对呢啲外来物种咧系真系好惊。你睇到好多人话即系 Tasmania 就好似以前我哋学校啊 UTAS 啊，塔斯曼尼亚，其实啲就咁喺草地都见到好多兔仔跳下咧。其实咧，州政府系好讨厌呢啲，因为证明咗佢哋灭兔系灭。亦都唔成功噶， 系咁都好啲啊！你哋啲枪啊，嗰啲成都系爱嚟即系对付呢啲野狼啊，或者野猫嗰啲咁样啦。喂，大佬，喂， 狼系冇嘅， 啊，狼冇啊。 我哋有一种叫做 嗰啲狐狸， 狐狸， 我仲有一种叫癫狗啦，即系癫狗啦，即系澳洲野狗啊，即系我简直接啲叫癫狗啊，癫狗啊，即系唔系芒果佬吓，即系 癫狗 就系癫狗咧，都系有枪都系为咗杀啲癫狗嘅啫。咁咧，咁又系同一样方法啊！即系好似以前系唔知杀几多只，有10磅钱攞嘅。 系， 又系10磅钱攞。 即系我哋喺香港睇新闻啦，又唔会觉得即系唔会好少见到话，好似有美国，即系你哋有啲，又起码有一部分人会有枪先，但起码都唔会有好似美国呢咁嘅情况出现啊！真系， 因为 吓 冇必要咯， 即系冇嘢冇知咯，即系美国嗰啲就真系，唔系即系无啦啦都即系。你会谂嗰个系咪啲咩激进分子啊，或者咩型嘅？即喂，都系佢哋阿陶杰好推崇嘅白人嚟嘅，嗰、那个都系，系咪先？ 唔系喎， 系嘛？佢 同埋 白人一定会做呢啲 嘅嘛？咁话系咩咯？唔敢话恐袭咯，好多媒体都话即系应该叫乜咧？ 喂，佢呢单其实死嘅人比好多恐袭多好多喎，呢一单嘢 59个好似系嘛？ 系啊， 个偷好似59个系，咁其实咧呢单嘢之后咧，咁佢美国都有人话要学澳洲禁枪嘅，因为又系我以前读过书地方啊 ，Tasmania。咁咧有个地方系世界遗产嚟嘅，系 World Heritage， 系叫 Port Arthur。嗰度就系以前英国人嘅监狱，即系嗰啲政治犯啊。即系唔系嗰啲咩啊？唔系有政治犯先有将来嗰啲啊！即系咪芒果佬讲嗰啲？即系会送喺英国送过嚟澳洲，就喺嗰度坐咯。咁1996年咧，就有一个癫佬叫Brian Martin， 就系 from New 好似系 New Town 嘅，系 Hobart， 即系个 capital city 啊。咁咧就杀咗，印象中就好似系个系。有35个人死咗嘅，系有23个人受伤嘅。咁咧，自从嗰阵之后咧，呢个 massacre 之后咧，即系个大屠杀之后咧，我哋就会开始禁枪啦。咁禁到今日咧，其实都系十分有成效嘅。sorry， 个人叫系 Martin Brian， 唔系 Brian Martin。咁咧就系咯，咁所以有啲美国人咧就话想会唔会跟我哋？咁样揿下枪会好少少咯，即系按住我哋咁 step by step 咁去揿枪咯。但系，我个人觉得系难嘅， 系咯， 因为佢好多嘅政客咧都系靠嗰啲枪会捐钱噶，所以其实枪会都识买两边啦。咁边个上台，边个又有机上台，咁咪捐边边咯。所以其实奥巴马都讲咗好耐咯，都揿唔到。其实我觉得都系不断循环咯。我觉得吓，即系呢个都系我老豆话要走嘅，因其实我以前讲过，其实我系美国出世，即系翻英国嘅。咁老豆都话美国系唔安全嘅，所以都系翻英国好啲啊。咁因为我哋以前住嘅，即系我出世嘅地方就系加州一个好近墨西哥嘅城市，系好近沙漠嘅。我谂离墨西哥系20里左右啦，加州嘅咁样。就咧就系好似美国第二高嘅失业率嘅，所以我老豆话嗰度都系比较危险，所以我哋后屘就搬咗去 Sacramento， 即系加州首府沙城啦，沙加面岛啊。咁之后又搬翻去利物浦跟阿嫲，之后后嚟又跟老母嚟咗澳洲住咯。咁点讲咧？我住个北半球啦。台阳都住过北半球，香港都系北半球。其实南半球嘅宁静咧，喺北半球 冇嘅， 冇嘅系， 系好难会有嘅。即系你哋包括加拿大都系北半球，其实咧嗰种加拿大都比我哋多千几万人口啦。咁其实如果你系中意静嘅话咧 ，Down Under 澳纽杯都系个几好嘅选择嚟嘅。 嗯，所以冇，所以你见到多真系香港人都谂澳洲同美国个，唔系 sorry， 澳洲同加拿大呢，即系两大比较热门啲咯。 加拿大应该比较适合香港人，因为你哋 多香港人咯。 系啊， 同埋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北美玩咧。其实北美学下边个家产或者其实北美嘅英文要求咧冇我哋咁高，我哋系要讲到，如果你即系你有啲字系听唔明嗰啲，即系我哋啲 slang。 slang 系 啊，系啊，即系我哋讲嘅嘢，咁佢 了解嘅，我 slang 唔识咯，真系，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澳洲讲嘢就好难嘅，即系我哋 afternoon 叫 avo， 哦，咁样，喂，咁样真系唔错 ，avo 之后就仲有咩咧？service station 叫 servo。 哇， 即系 service station， 即系入油同埋整车地方咪啊，即系咁样。之后就系仲有，有啲即系死啦，真系而家谂， 突然间噏唔上口嘅。喂啊， 即系我哋好中意叫咩地咁啊，即系好似 Australian 叫 Aussie， 咁啊，我哋叫纽西兰叫 Kiwi。 哦，咁样。 Kiwi 即系你知唔知系咩啊？啊边个啊啊啊？许留山嗰啲 Kiwi 其实咩？ 嗰只动物嗰只啊嘛，系咪啊？ 冇错，冇错， 冇错， 冇错， 系啊， 冇错。 跟系啦，跟咦？讲起阿真 B C， 你讲起英文，喂，回应下啲网友先，有网友质疑真 B C 英文，哎呀，真系好， 哎呀，真系惨， 唔紧要啊。唔系我都话，如果你质疑嘅话，咁嗱，一齐俾个 Skype 号码出嚟，咁咪即场录咯 ，live show 我都唔紧要。唔紧要，真系唔紧要啊！因为我住嘅地方多，其实我有时都觉得自己讲嘢系好 mix 口音。其实呢种情况咧，就好多澳洲籍嘅英国人会咁，即系好似我有好多亲戚，即系佢十七八岁嚟咧，佢又有啲字系夹翻啲英国音，但系其实会系 standard 嘅英文嚟，即系好似点讲咧？澳洲和紐西蘭講 chance 是講 chance 咁啊，其實，但好似我都會講翻 chance 咧，即係比較容易啲發音啊。仲有真係唔知有啲真 係係啦，好難嘅，你突然間好難揾到嘅，係啦，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啲 understanding 咁。其实都系有啲就好难改到嘅，即系但系好似我有啲亲戚佢利物浦啊或者曼彻斯特过嚟嗰啲，即系十七八岁嚟咧，咁佢如果嫁个澳洲人或者娶个澳洲人做老婆咧，咁佢嘅口音变得好 standard， 即系唔澳洲唔英格兰噶，因为佢我都唔知点解，即系唔知点解，即系好难讲，即系好似有啲人咁。佢老豆老母都系讲英国音，但系佢嚟咗佢嘅同学系讲翻澳洲，咁佢成日就系讲澳洲音嘅。 不过我成日觉得个 accent 唔系太过，即系唔系真系最紧要嘅嘢咯。即系我成日有啲同人讲话，喂，你睇下嗰个之前嗰个咩潘基文啊，系咩联合国唔知乜乜乜， 系嗰个秘书长啊嘛。 系啦，你听佢讲英文都系啦系啦，韩国噶嘛。你听佢讲英文呢位真系大佬，你睇唔睇埋字幕咧？其实都几要少少估先估到讲咩。咁人哋咪咁样做到，系咪先？ 哦，因为嗰啲韩国人佢会一个字掟出嚟啊。 系，咪但 即系佢会讲， 唔重要噶。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口音噶啦，吓， 冇办法噶啦， 系 啊，即系你 听得明噶， 你知佢讲乜嘢，或者表达到佢嘅意思，或者可能 有啲人就系通常唔识人先会笑人哋，笑人哋啲口音差嘅啫。 系咯，我就唔系好明。 同埋，如果 IELTS 嘅speaking 咧，其实口音系唔计，即系口音系唔计分数嘅，即系你够准就得咯，讲得啲嘢。 系，即系点解？即系你先系个，即系个意思上中就得啦，系嘛？即系 grammar 或者意思啊。 point 啊，系啦 ，grammar 啱咪得个口音，其实因为如果你个苏格兰人嘅话，好多人听唔明噶嘛，其实好多嘢都系。 哦， 即系好似。 咁我你睇下陶杰佢上次做访问，咁咪成把广东腔，咪又 同阿 康谈笑风生啊，系啊， 系 系咁咧，我就讲话其实可能好多人就觉得英国人就好似彭定康咁讲嘢啊，真系字正腔圆嘅， 嗯， 咁样讲嘢。其实如果睇得多英国剧嘅话咧，其实就唔系咁讲嘢，或者啲节目啊，好似嗰啲Jordy Shaw 啊。或者Love Island 啊，嗰啲其实mix 咗，或者我最中意睇嘅就 X on the Beach， 即系将嗰啲前度女友或者男友一齐摆埋个沙滩，当然好多嘢讲，你就睇到其实英国唔同郡嘅口音系十分之不同嘅，其实， 因为香港人香港人中意睇嗰套系咩？嗰套英国剧系讲咩？福尔摩斯啊！佢叫做福尔摩斯新传嘅嗰个佢哋俗称嗰个叫男神啊嘛，即系英国男神啊嘛，即系讲话 都一段时间噶咯嗰套嘢。 系啊，因为唔知 道，但我睇旧噶，我睇八十年代嗰出噶。 系，哇，咁嗰个两个世纪啦，系嘛，个男主角都唔同啦，已经。 吓、啊，我就系觉得嗰个先系真正，即系喺我嘅印象中，我心目中其实佢先至系真正嘅福尔摩斯咯，即系。同埋我系未睇过部完整嘅美剧，其实我系唔会好少睇啲，即系除咗澳洲同英国嘢，我 咩 Game of Thrones 都冇睇啊， 冇啊， 但系习近平都睇，习近平都睇 House of Cards 噶， 阿黄绮珊。 唔系啊，习近平都有啊，跟住仲 佢都有啊，哦， 不是我咩？我哋嘅政治不是纸牌屋啊，跟住仲整咗个手势出嚟扮一个屋咁样啊， 衰过纸牌屋， 最衰过纸牌屋，系系啊，因为咧，我哋香港人咧，我哋即系香港人更加系冇美国嘅旅游节目睇噶嘛，咁我哋唯有认识美国咧，就系靠呢、這个。美剧同电影啦，咁美剧一定系贴近啲生活化啲咁样噶嘛，即系你会见佢哋啲生活系点样啊啲咁样，系咯，即系你见佢美国比较差嘅一面，你咪睇Spiderman， 你见个男主角咪住喺嗰啲咁嘅地方，咪好唔掂嘅，咁你咪会觉得系咁样咯，即系美国唔掂嗰边咪咁样噶咯，咁如果你靓啲，咪睇人哋点样住啲别墅啊，点样啲 house 系点样啊啲咁样咯，即系你会见到美国系咁样咯，即系。和平同埋嗰个正义嗰一面会多啲咯， 即系个善恶好分明。 系啊， 你睇得出。 英国剧 福尔摩斯我系睇1984年版嘅喎，系 Jack Black 嗰个喎，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冇啊，真系 太旧啦。 但系佢讲嘅系即系比较系古，即、就、系、是、比较贴近啲古佢嗰个年代英文咯， 古典啲啊，英文系咪咁？ 系啊，即、就、系、是、好似佢讲得好捻。好 Q 快咯，即系讲到 系 啊 ，Doctor Watson 嗰啲咁嘅，真系嗰度字正腔圆咯，就系阿彭定康讲啲，但系比彭定康讲得快咯， 系 即系会有啲抑扬顿挫咁讲，即系 not a word 会咁样咯，即系唔好讲嘢 ，not a word 咁会同佢讲，同埋 Doctor Watson 会咁讲咯。 喂，得闲要摆上网俾大家睇下，喂，大家你捉个 action 捉到咁极致啦，唉，咁不如。真 BC 俾啲嘢大家听下练， 系啊，介绍下唔同郡嘅口音都好啊， 哦，都得嘅。 唔好净睇，唔好净听陶杰啦，咪先至真系。 系陶杰广东腔，个个都识啦，系咪？ 就好似啲苏格兰人点讲咧？唔系讲 yes 噶嘛？ 啊， 而家啲乜嘢 ？I 系 啊，哇，真系。 之后讲 no 系讲 no 啊 ，no，I and no。之后讲，好似我讲一句啦，如果苏格兰 ，I can't go in， 嗯， 听咪讲咩啊？ 唔明啊，唔明啊 ，I can't get any， 哦， 即系佢最后面，你听到嗱，你听苏格兰音咧，就系最后尾，最后尾嗰嘢，一嘢咁样上去咯，就系咁咯。即系系咯，就系咁啦。咁要爱尔兰人讲嘅英文啦 ，Irish， 咁佢会将个 I 字全部发成好似 I 咁样 ，Irish 就咁样，即系会听到爱尔兰音咧，就系英国人嘅 A， 即系就会变晒，即系英国音就讲翻英国音，但系佢 嗰啲嘢就會好卷咯。即係其實美國人點解講嘢卷咧 ，R 音咁重咧？其實就吸咗好多愛爾蘭音過去嘅。 咁、嗯、所以呢個網友咧都唔需要太過執著於呢、這個action 嘅問題啦。其實就係咪先？ 唔係佢識唔識啊？問題就係佢識唔識啊？ 啊，咁系喎，你识得几多样，你先至可以质疑个人哋咁样嘅，即系等于咁咧，有啲人就话，哇，呢碗云吞面一定系全香港最好食嘅云吞面，跟住我就会问，咁你食过香港几多间嘅云吞面咧？咁、嗯、你试得多，你先至知道识得分呢个系咪真系最好食嗰碗嚟噶嘛？系咪啊？食匀先讲，系咪先？我觉得奇怪啲，所以就 唔紧要啦，系都系嗰句。即系嗰句够胆咪咩咯？ 系啦 ，live 咪咩咯 ？Skype 咯 ，live 咯 ，live show 啊 ，Facebook live 咯，冇所谓啊，真系冇所谓，真系冇所谓。其实诶，点讲咧？我知道有啲系大佢哋亲家， 哦系咩？ 睇佢留言嗰啲 吓， 系倾乜都得，真系倾乜都得。 吓，你大飞亲家都多喎，即系大飞亲家，即系 点会嚟咗我哋嘅节目噶？ 唔理噶啦，即系写住星期二得到排头嘅就嚟噶啦。 哦，真系惨， 真系惨，即系大肥卖下嘢啫，即系点解搞成咁咧？系咪？ 系咯。 啊，咁都系卖下月饼啊、洗头水啊，仲有啲咩盘菜啊啲咁样啦，系嘛？ 卖嘢而家好似有罪咁样，真系奇怪。 系。 咁 窒咗，听唔听清楚 TBC 讲咩？有咩 我话真系嗰，我话嗰啲就系唔知点解啦，就系、是、全面打击我哋。我话讲到，唉，打啦。其实我老实讲，我哋录节目真系为咗兴趣啊，同阿 Tony 一样都系。 系啊，你同我点咯？系咯，即系 又冇钱分嘅，同埋，我更加惨添吓，我真系香港摸都摸鸠唔到，真系除咗我外太。外太婆撞喺香港之外，真系摸都摸唔到，唉，做下我，哇，真系搞笑啲人真系，不过唔紧要啦，大家探讨下啦。同埋就讲翻呢个，咁我又讲下澳洲入籍啊，澳洲入籍好似话以后系比较难嘅，唔知道个标系未通过嘅，就话以后咧每个人一世只有三次嘅入籍考试机会，同埋嗰啲英文咧系有系要到 IELTS 六分嘅水平嘅，即系要读到大学水平嘅， 好难， 有少少难嘅其实。 我三次机会咁都好嘅，你即系你唔好搞住晒咯，你唔得就唔好系咁嚟啦啲咁样。 磨烂只都唔得， 冇得磨烂只， 磨烂只冇啊，因为佢点讲咧？但系嗰日有一个有一个国会议员佢读过嗰啲将会考试题目，其实好多莎士比亚啲嘢嚟噶，嗰啲诗啊，嗰啲有少 系真系， 系啊！我哋以前高中就读呢啲啊，莎士比亚嗰啲即系考试就读呢啲啊，但系即系唔系 话你 即系 本地人高中就话啫，你话香港有几多人会走去读莎士比亚嘅文章啊？ 是所以其实不是容易，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澳洲越收越紧，即是紧得好犀利，即 是根本就 以前很容易的。 啊、 是其实我觉得加拿大明智。 是加拿大就打开道门。 没有新移民呢就会，即是大家看日本啦，即是社长都说不明白为什么香港人这么崇日，其实。日本其实我觉得佢咁排外，其实都系走入一个死胡同。我系咁谂啊。同埋佢有一种文化， 窒咗，听唔到。BC 呢个窒咗。 系。 咦，窒咗头先。 我话日本每样嘢都系。 你一讲到日本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就即刻窒咗喎，系咪呢个倭寇入侵我哋个网络？ 唔系啊，神道啊，神道啊，系啊，我就话其实日本即系每样嘢做得咁认真、咁细致，其实系咪好事啊？即系我觉得该细致嘅就细致，该粗嘅就可以放俾其他国家做。 之后睇佢食嘅会嘥好多时间咯，即系整得好认真啊，系当然咁样系好啦。咁但系可唔可以将啲时间投放喺其他嘢度啊？ 佢可能保护一种传统嘅文化啲咁样啩，即系你睇 到一种精神嚟嘅， 系咧，即系 民族精神嚟。 系啊，即系整寿司咁，可能你头几年都有学洗米，或者可能只可以诶学下 三年， 系啦， 三年帮师傅洗底片嗰啲， 洗埋嗰、那个栽栽米嗰个木盘嗰啲咁样，即系头几年只可以咁样咯，即系要用嗰种时间去磨练你咯。即系所以点解咁长命咧？系咪就都有咁多时间贡献咗咯，磨呢啲咁嘅洗米嘅生活里面， 同埋日本人向外移民都系少喎，睇佢都系少嘅，都系 你 除咗系有少少巴西人咧，即系二次世界大战时系咪走咗好多日本人去巴西打工嘅？嗰啲、 哦、 接受唔到啲地方嘛，你接受唔到嘛？嗰啲地方你都唔惯咁样上，你不如人哋可能 hea 底嘅，你自己都唔系，你讲求咁认真嗰啲，即系等于我哋嗰阵讨论啫嘛。喂，嗰啲日本嗰啲猪骨汤啊，猪骨汤底做拉面嘅，你日本嘅真系要熬个汤底出嚟嘅，但系你唔系、哦，你哋去到香港，你倒一撇酱出嚟，跟住沟出嚟就算噶啦嘛，即系个猪骨味就算。 喂，系、哦，我十几年前我喺日本餐厅打工， 系 咁嗰间餐厅咧就系喺日本货。开好晒嘅猪骨汤酱， 你嗰间日本餐厅系喺日本啊，定喺纽西兰先？ 喺纽西兰， 纽西兰吓 吓。嗰阵时我读大学打 part time 啫， 系 日本人开嘅， 日本人开喺后边做厨房，咁我就咁佢系喺佢系嗰啲调好晒噶啦，佢买嗰啲一大樽酱，系一大樽好大樽嘅，咁啊一汤匙咧就开到一碗面嘅汤噶啦，一汤匙嘅酱。嗰啲肯定系化学品味精啊，唔知乜嘅。 香港都有出到类似叫浓汤宝啊，咁一粒抌落去咧就会 我俾 嗰锅汤 啊，我用嗰只系个味道好强烈噶，一揭开个盖咧话有刺鼻咁，但系一沟啊沟出嚟，沟咗出嚟就好香噶啦，好入噶。 咁你冇自己怼翻碗先啊？ 我成日怼啊，以前。 有搞错？你自己见到咁，你仲怼落去？ 但系 食噶啦。我都买唔少啦，以前 佢哋冇咩移民咧，其实点讲咧，个社会冇咩动力，经济动力 冇噶，冇啲新嘅冲击嗰啲咁样咧。 因为睇到佢哋，即系我唔知啦，即系净系嚟呢度打工嘅日本人咧，都好似好 desperate 嘅，即系好似都对自己国家好似冇咩希望啊，同台湾好似啊，佢哋即系嚟呢度打工嘅都多啦，即系。入去几万啦，咁我谂有几万，我谂台湾好似有十万系嘛，喺澳洲我唔知系咪十万，我听闻好似有啦吓。 系 咁，其实佢哋对自己国家咧就会比较失望啲嘅，即系觉得 通常都系咁，即系通常都系咁，即系你梗系失望，你先至想走出去噶嘛。即系香港都系噶，你有一啲会觉得我仲有希望嘅，咪继续留低咯。即系我冇希望嘅，我咪觉得想离开。咁当然啦，有啲可能香港咪唔系咁。 其实香港人呢几年都多咗，都多咗香港人嚟打工咯。working holiday 中国人出咗国咧，就觉得中国好有希望， 系啊，倒翻转， 十一字喺度挥国旗啊，啲咁样啊嘛，即系 冇啊，我哋真系冇啊，冇呢啲咁讲究，其实。 佢问出你讲起咧，都觉得中国好有希望嘅咧，佢哋个个都系咁样认为。啊，因为佢就觉得即系中国需要更多时间，佢一路都进步紧，比起我十年前都差好远啊咁。 咁同埋， 咁点解你自己你又唔俾啲时间中国继续留喺度帮手？ 系个钱又系咯，钱走鬼咗去。 你但系佢哋即系嚟得外国读书嘅质素系高嘅咁。同埋你有翻咁上下家底，当然屋企肯定有少少关系，所以佢哋会即系同香港嗰啲我屎我尿嗰啲真系唔同嘅，即系喺外国嘅中国学生咧，又好差，但系质素普遍都系高嘅，即系比起啲自由行系高好多皮嘅，你可以咁讲，即系 哇， 每样嘢啊， 香港啲即系自由行嗰啲吓死你啊！你哋睇应该睇过一套电影叫系咪啊？外国叫咩？系咪叫 Biohazard？Biohazard 哦， 包即系我哋个即系咪喺丧尸嗰度咁样嘅个 即系你见到香港嗰啲咁情况，咪好似嗰啲咁样咯，即系累住一堆 咁 样，累住一堆嗰啲咁样咧。 咁系同阶级， 同 阶层 咯，即系落嚟搏命系嚟买奶粉啊，买 系啊，好多你嗰啲可能都系啲民工啊，落嚟香港扫下货。 就貪你啲香港貨，即係好似佢哋感覺上係好似有折嗰啲，一來啦，同埋好似有折嗰啲咁樣噶嘛。你見到係直頭可能YSL 嗰啲化妝品，你見到係要排隊買喎，真係排隊買化妝品喎，真係我覺得又奇怪。 中國係貴啲啊嘛，喺大陸入邊係貴啲，好貴貴好多。 驚係假啊嘛，同埋你係唔係你 驚 係 假？ 係攞翻幾罐奶粉上去噶嘛，因為你過關咧，咁上到去又會有人。同你喂70-70，即系你系咯，即系同你接货咯，咁你咪赚翻个 水脚咯， 水脚赚翻个车钱咯，咁你咪变咗即时可以咁样咯，你变咗个生态，即系嚟香港同嚟澳洲两类人咯，个生态系唔同， 系真系唔同嘅，所以啲人即系真心啲讲，嗰啲 Facebook 嗰啲 friend 即系真真正香港人，好似咩想我想我哋。咩同仇敌忾，其实真系有啲难，即系我有啲感受唔到啊！即系我哋真系 系我明 有少少难啊！即系 我都明嘅， 即 系 好似如果 许 留山，如果你真系嚟咗澳洲嘅话咧，可能你睇到嘅香港又系唔同啊！即系同我哋睇嘅，所以我而家都费鸠事出声嘅，到时又话生到条命好啊，唔使做中国人啊！屌，其实我都好想有个回乡证去中国睇下嘅，大佬。所以我冇，但系点讲咧？即系我觉得普世价值呢样嘢，无论你有冇普选咧，都系应该支持嘅。其实香港同大陆唯一唔同嘅就系香港信普世价值咯，大陆就系信钱同埋俾人洗脑咯。咁样即系我睇到有人话，一日未有真普选就可以有少少。即系话可以理解嗰啲咩凉薄啊，或者系冇血性咁，其实我系伤心嘅，睇到呢啲咁嘅嘢，真系觉得哇， 唔系等号嚟噶嘛呢样嘢，冇傻噶， 冇错，真系啊，真系， 唉，唔可以。 同埋最大镬系好多黄丝而家都即系黄丝系会即系好多黄丝系将好多浅黄嘅人推到浅蓝啊，我真系识好多朋友都系咁，好似我哋上。好似同 Tony 讲嘅做节目咁，即系第一你真心讲，你真系做到嘢唔多。第二佢觉得哇，你班人哇啲争取民主嘅都咁鬼死激啦，即系佢哋讲。但系你知香港人系接受唔到呢啲嘢噶嘛，即系觉得激啊，或者甚至你讲啲嘢系有少少叫做凉薄啊，或者系 激都系一面 过分， 柒都系一方面，即系好似泡沫政党嗰啲咧，泡沫政党佢哋做埋嗰啲咧，咩喺中环扮奸犯啊嗰啲咧，唔知道送个杀字去唔知 边度啊？仲有嗰班学生，其实系、真系讲啱，嗰班好柒嘅大学生，即系嗰啲， 系 即系嗱，有网友闹鸠我哋啦，即系话我哋话啲学生啦，即系话我哋成日话啲学生等于送子弹俾对家。喂，咁老实讲，咁佢具体效果就系、喂，嗰啲网友肯定冇睇咩新浪啊、新浪微博啊啲大陆啲新闻，真系用 我哋唔睇呢 啲相噶， 我哋唔睇呢啲嘅，呢啲蝗虫嘅嘢我哋唔睇嘅。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即系中国人有一样嘢，一个中国智慧就系、咧，就系、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呢、這个孙子兵法嚟讲，你一定要听人哋搞乜先得噶嘛。 佢哋系选择性地相信咯，即系如果你闹嘅，即系闹嗰啲虫虫或者 蝗虫， 闹啲蝗虫，闹人啲蝗虫啊咁样，咁佢哋咪开心咯，即系个心好似发泄到弹埋。我就好现实嘅，咁你最后屘得到啲咩啊？ 冇噶，你闹完佢，跟住咪继续喺度买紧嘢咯，佢都系继续嗰啲集结喺度买嘢噶，你有一样嘢。你系即系，除非我哋做一啲实际啲行动，系可以去阻止到呢样嘢嘅话。如果唔系嘅话，我哋斋闹咧都系或者我哋都系可能你话我哋喂咁，你咪系斋闹呢啲大学生。但系我意思，我哋咁样去讲翻大学生，佢哋而家有呢个问题嘅话，咁起码我哋都可以真系会改变到，有机会俾你知道有啲问题啊嘛。 我哋唔会跟佢拍子起舞啊嘛。 明唔明啊？许良山，即系我哋唔会跟佢拍子起舞，即系佢大学生有啲人就系啲大学生咁，之后不断咁 share 佢哋啲嘢。但系即系我有听隔篱台节目啦，即系听下土讲啊，咁佢个喂，你不断 share 佢啲嘢，其实可能都系咩嘅喎？即系都系都系宣传做一种，即系嗱，好似嗰个咩香港独立嗰啲，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唔系啲大学生，可能系真系嗰啲内地学生，甚至系共产党自编自导自演，即系整个稻草人出嚟打啫， 都可以啊。 咁系啊，你不断咁 share 嗰啲嘢，系咪真系帮咗佢？吓，我系咁谂啦，我系咁谂啦，都系好多人咁会闹鸠我啦。咁唔紧要，闹都唔紧要，冇人识我。咁咧，咁其实点讲咧？我阿爷嘅老师就系一个比较同阿毛泽东走得比较近嘅。其实我以前都有讲过，系一个鬼佬嚟嘅，就系、是、阿毛泽东都写过， 系 好似写过嘢赞佢。咁佢教鸠阿咗阿爷啦，阿爷就系佢学生咁。就信捻咗共产主义啦，当然就系以后一系列戆鸠嘢啦，就系拍鸠咗中国做咗好捻多戆鸠嘢，就系搞埋。咁咧，我就相信，其实共产党咧就好叻嘅，即系呢种玩分化同埋呢种即系点讲，即系自己制造一啲矛盾出嚟就好叻嘅。咁有时候我哋唔可以用一种太直观嘅去观察，所以要谂多层咯。一无论咩都好啊，其实喺多个角度睇咧，会好少少嘅手段，嘢就系，系嘛？所以 系咯，共产党 大家都系嗰句， 共产党 应该读多啲书啊！真系阿芒果都觉得啊，读多啲历史啊，其实真系啱，读多啲历史书。 系啦，如果你睇咧，我又觉得嗱，如果我都系最推介嗰本咧，《红太阳的陨落》咯，我觉得呢本会值得睇啲啊，即系芒果佬讲啲咩清党与容共嗰啲咧，就唔好睇住啦，嗰啲就。牵扯得太远啦，我哋最紧要咧睇一睇毛泽东佢嗰阵时佢点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吓，咁样佢喂你会发觉咧嗰啲嗰阵时佢操控到嗰啲人咧系个个都系 玩到 系玩到谢嘅，系对于佢咧系好膜拜同埋好惊嘅，即系觉得我动摇到少少佢神嗰种神嘅效果咧都唔得嘅吓， 佢自己都会惊咯，即系自己都系。所以佢洗脑好叻噶，毛泽东 系好叻噶。所以我哋要知道佢哋嗰个来历系点样，佢哋点解去做到呢？ 同埋以前阿 Tony 都推荐过一本叫咩《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系嘛？ 系呢个其啦，呢、這个就另一本啦。系啦，我就推介呢本系啦，《红太阳是怎样》红太阳的陨落，就由佢大跃进啊嗰阵时嗰啲咩大炼钢啊啲咩都讲到系直头佢死埋系点样嘅吓？你其实睇佢点样？毛泽东点样玩残啊？成日突然间唔记得嗰个添，嗰、那个做个 刘少奇啊， 刘少奇系啦，佢点样玩残刘少奇嗰度其实系好精彩嘅，即系我放一放拳，我退一退落嚟，我唔出手先，咁跟住就引咗你，我俾你上，咁跟住点样可以拉翻落你落嚟？即系呢一 招引蛇出洞 系呢一又唔算话引蛇出洞，佢呢一招比较高咯，即系我以退为进，应该话系啦。因为你其实你退 咗，毛泽东读好多历史书喎，听闻好似 系都会啊。嗰阵时佢做，可能佢做嗰阵时做图书馆管理员嘅时候，咪可能会睇翻唔少咯。 睇书 系啦， 系其实 即系谂埋好多。 所以芒果都讲得啱，读多书，读多啲书系啱嘅。 系 无论系咩，即系好似西方讲嘅骑士精神咧，其实系来自一个穆斯林嘅，所以大家唔该睇下书系边个啦。 Okay, 所以 我哋今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吓 ，OK 好下次再翻嚟再睇， 再见， 好，拜拜， 拜拜。